好，星期二得到，咁今日係3月17号啊，我哋今日迟咗，呢、这个礼拜五啊迟咗六啊，咁今日係礼拜六，咁因为Tony 佢琴日觉得唔舒服，咁所以我叫咗佢早啲返去休息，咁我哋就改咗今日呢就再去录音，咁今日有许留山同Tony 喺度。 喂，大家好啊。 哎，大家好啊。咁琴晚呢就个头好痛呢，就其实都冇办法集中到精神㗎啦。咁一早就返咗屋企休息啦。咁今日呢我哋就变咗下昼录音，就尽量希望喺今晚可以出到街啦。咁因为今晚呢我哋就有个小型嘅网聚，就因为庆祝我哋嗰个订阅人数就突破20000。咁其实都唔够十日喎。订阅人数咧由20000咧就而家突破咗22300啦，咁个增长有10%+都唔错啊，好过呢个叫做咧港灯派息吓。 但我哋个 Facebook 专业个 like 数嘅增长就好似停滞咗啊。 哦，系啊 ，Facebook 个专业 唔知点解 最近都其实冇任何增长， 都唔升系啦。 你要介绍下先得，你冇介绍到。 可能有啊，咁各位如果有听开我哋节目，咁就如果 Facebook 未 like 我哋个 page 咧，咁就麻烦你去搵星期二得到个 page， 咁啊 like 我哋啦，咁啊 follow 我哋啲 post， 咁我哋有嘢有时喺嗰度公布咧，即系例如可能啲节目时间啊，或者其他嘢咧，都会喺嗰度讲嘅。 最近多咗一样，就系Tony 同阿 Johnny 嘅文章。 哦，系啊，我哋想即系似翻少少媒体啦，咁我有时。將啲嘢就寫做篇文，咁啊希望可以當文章咁擺落去，咁啊可能會好啲。咁啊 Tony 都會肯寫喎，而家係嘛？ 唔係，其實好耐之前有寫開嘅，不過即係最近嗰、那個即係做咗節目之後咧，就講嘢就多啲，咁啊變咗寫咧一時間就即係點講啊？少咗用文筆寫嘢出嚟咯嚇。 係啊，咁啊許留山咧會唔會都幫我哋寫下啲文啊？ 有，如果有需要我都會幫下手啊。 因為許留山都是文化界啦嚇， 係 啦，換過啦。 因為Tony係諗住係要出書嘅， 嗯，嚟緊會啊。 咁啊，即係可能要練多啲支筆喎嚇，順手咯。 唔好遇到時啲人啲編輯咁辛苦。 其實出新書咧，通常咧都唔係自己，都唔係出書嗰條友自己寫嘅， 係嘛？姓楊，我喺 你見好多嗰啲咩回憶錄咧，其實咧主要好似係回憶自己喺只錄啦。啊咁啊。今日咧就我哋因為今晚就有個網聚啦，咁啊，所以出街嘅時候咧，應該都網聚緊嘅啦。係啦，咁我哋想講翻咧，即係依幾日咧，自從上個星期選舉之有結果啦，咁馬上咧有啲可能有啲輸打贏要嘅情況出現啦，係嘛？咁啊。即刻見到呢個黃國興啊，伙同有兩個姓黃嘅兄弟嚇出嚟就話要 DQ 呢個歐樂軒，係啦，咁啊，你哋點睇咧？對於呢件事， 或者你許留山先啦，或者 我覺得佢有啲似小題大做咗少少，即係好似捉住一個 point， 好似暴風捉影咁，就話喂佢係港獨支持者咁，跟住又走咗去 DQ 佢，即市民個角度佢係咁樣睇咯。你又玩埋呢一招嗰啲咁樣啊？ 嗯。好，嗰即系嗱，我唔讲法律问题，先讲个感官问题。个感官问题就好差啦，即系其实你哋一开始唔去做呢样嘢，你因为其实你个选举未去到选之前，你报咗名入咗闸之后，其实系一段好长嘅时间。咁你都冇去做任何嘅司法嘅申请，即系你又唔去做司法复核。咁你又等选完啦，到阿陈家沛捻唔赢欧乐轩，你先至走去做个澄清，咁呢啲咪输打赢要咯，摆到明系。 咁其实如果以佢嚟讲，咁样啱数，即系我哋以一个叫经济学角度咧， 符合经济效益， 符合经济成本效益嘅，其实啦，谂谂下，因为咧，当你有機會贏佢時候，咁唔使出啲喇喳招噶嘛？喇喳招梗係輸咗贏唔到，你先要出噶嘛？ 因為你始終去到呢個法庭嘅話，你都要成本噶嘛？即係喂，佢係真係一個立法局議員嘅時候，咁你再去做呢個司法覆核嘅，咁你個成本咪抵啲咯？ 係啦，因為佢個議員咧係價值100多万噶嘛，兩年 翻錢啊嘛，黃國興咁。 係啊。 咁黃國興可能都有利益衝突啦，即係嚇 DQ 翻個位出嚟，佢可能諗住下次自己一選啦。 哦，係，因為下次就唔輪到陳家沛噶啦，因為咧你都要輪資排輩嘛。哇，俾咗一次機會你噶咯喎，呢啲機會冇 take two 噶咯喎。嚇， 哦，嗱，俾咗一次機會你新民黨，嗱，下次係咪應該輪到我工聯會先咁？ 冇錯啦。咁所以咧，尤其是輸呢個黃國興輸咗嘛，咁佢。其實佢係好有一個誘因去做嘅依樣嘢嘅，係咪？咁但係咧嗱，我哋 今次咧，阿 Johnny 就請咗佢一位 我哋一間陣間會打電話俾阿冼淑儀大律師啊，就問下佢關於歐樂軒 DQ 呢件事嘅。 係咁啊，都要因為咧，我哋都應該試下用其他嘅角度，即係當然唔係話淨係啊，譬如你Johnny讲嘅嘢，梗系大家都可能都会估到啦，咁样啊，或者大家都 唔系，我唔想净系我一个人讲晒，即系一旦有法律问题嘅时候，我哋就不如试下，因为我哋而家新追加封烟环节啊嘛，咁啊试下封烟一个相关嘅类别嘅人士，咁啊 support 下我哋啊嘛，同埋等多啲声音可以入到嚟。 系，咁啊，你而家打俾佢定点咧？ 我哋而家打俾阿冼大壮啊，等等啊，喂，阿 Cindy 啊。 系，冇错啊！ 系，我系阿 Johnny 啊！我哋而家封烟你，我哋录紧节目啊！有我，有我，有阿 Tony 同埋阿许留山喺度啊！ 系，大家好，大家好，我听你节目噶， 系，多谢晒， 多 谢 支持啊！ 咁咧，我哋而家咧就啱啱讲咗几分钟，就讲紧阿欧乐轩呢件，佢而家俾人入禀申请佢，话佢即系要 DQ 佢啊，要 DQ 欧乐轩。咁咧，我哋就即系想知道到底嗰、那个你个睇法系点样？你觉得？如何咧呢件事？ 因为我系港岛选民嚟噶， 系 咁咧就2016年嗰阵时咧，我系投俾阿罗冠聪啦，跟住冇咗啦，周庭又冇咗啦，咁啊而家又选咗，又话要DQ 参选资格啦，咁即系好似俾人系咁左右系咁两边刮咯，咁呢、這個我諗就係應該可能部分港島選民的感覺啦。咁但係法律上咧就因為嗰個周家明法官咧就講咗，主要有兩點咧，我留意到咧都係第一咧就係嗱，佢決定咗3月28號開庭啦，再聽下兩方的理據啦。咁而嗰個申請一方咧就已經係話撤銷咗嗰個要申請禁制令嗰樣嘢，所以咧。即係歐樂軒咧，就應該喺下嚟緊呢個禮拜三咧，就可以宣誓嘅。咁但係周法官咧，即係提到嗰兩點咧，我哋都要即係可以去斟酌下啦。第一點咧，就係話究竟用而家呢一個香港市民黃大海，咁佢用呢一個司法覆核嘅方法係咪合適咧？因為其實如果而家佢哋唔再申請禁制令的話呢，其實就不需要用司法覆核的、應該逢是跟選舉有關的問題呢，首先都是想了選舉呈請先的，或者呢就是用立法會條例啦，即是，但是現在他一開始就用了司法覆核，所以可能法官就要即考慮一下這個是否有合適的方法啦。第二點呢，就是究竟這個市民黃大海是不是一个，如果是司法覆核的人的话，他是不是一个合适的申请人呢？即是我们你知道，你都明白啦 ,Local Standard 那样东西。 即是司法覆核是。 是的，那我的看法就是说，既然现在即是你不要论他说在参选之前他做过什么东西，讲过什么东西，或者参选之后那些行為啊、語言那些東西，那那些就即有機會要爭的時候就即擺上法庭爭啦，但是個方式就要考慮是不是應該用選舉呈請多一點呢，還有輸了的候選人是不是更加適合做申請人多過是現在這個市民咯。 即是應該呢由輸了的陳家沛提出 去禁制歐樂軒宣誓就合理很多，是不是應該這樣說 呢？如果策略上，即如果我即如果你是 貨建制貨建制 就應該是這樣，個策略應該是這樣咯。不過呢有時即有些東西呢我們就不可以全部用法律去解釋的嘛，即是他們那些策略呢就是有時就啊，總之我不方便出面啊， 就是陳家沛怕破產啊， 是啦，找個自己有，即是他們很興的嘛，即是什麼都是找到一些什麼團體啊，啲fans 啊，咁啊出去幫他做這些東西咯，就即是我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呢，即 其實之前都有另外一個市民夾，咪想 DQ 啊朱凱迪同阿鄭松泰嘅。 嗰、哦那個輸咗錢喎、啊，嗰、那個俾政府罰咗錢喎、 啊。係啊，因為佢係亞馬英國代表佢噶嘛，咁但係佢又交唔到保證金啊嘛，啱啱先至上訴去。上訴庭話想攞呢去終審法院就咪輸咗咯，咪輸曬咯。咁、哦、即係呢啲都係就咁揾個市民出嚟。咁、你要有即係你泵水俾佢先做到嘢噶嘛。 嗯。啊 ，Cindy， 我想問你第二個問題喎。而家佢話歐樂軒咧，就係佢而家話 DQ 歐樂軒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哇，佢燒咗本基本法。咁你覺得呢樣嘢點啊？ 呢個係應該係咪佢講佢以前？ 曾經示威的時候， 曾經試過燒基本法啊嘛， 係， 哈哈，咁 即係有冇影響咧？對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而家嗰個司法覆核申請， 因為你擁護基本法，你冇理由真係燒咗本基本法噶嘛。 咁但係但係而家你講緊佢呢個參選之前所做嘅嘢嘛。嗯咁選舉主任咧，選舉主任咪已經係有好多個機會去嗱，而家佢哋又要簽確認書啦，又要簽聲明啦，選舉主任又會攆過曬你所有嘅嘢啦，係咪？咁呢、這個即係第一步，佢之前做過嘢，理應啊，選舉主任就會睇過曬，覺得係OK 嘅，然後先至俾佢入閘噶嘛，即係。等於選舉主任不俾阿周庭入閘一樣，咁佢咪攆過曬佢嗰啲嘢。咁所以你如果你真係司法覆核嘅話，或者選舉呈請嘅話，你都係針對嗰個選舉主任個決定。 嗯，即係話佢做漏嘢。 係啊。 係咯。 你係咪睇漏嘢啊？咁呢個選舉呈請，你呢個選舉呈請去 challenge 嗰個選舉主任嘅決定，咪等於？之前啊，陳浩天啊，同埋阿梁天琦嗰個選舉情情啫嘛，即係講你做咩？你憑乜嘢？你憑乜嘢DQ 我啊？咁樣，不過嗰兩個都未有結果，咁所以我哋到而家都唔知究竟係想點咯？即係個結果係點樣樣咯？ 嗯， 但係歐樂軒喺選舉論壇度咧，佢試過話自己佢如果有需要嘅話，佢會再燒基本法嘅喎。如果呢一點可唔可以話佢唔擁護基本法咧？ 我會覺得好，我會覺得係可以係咁講嘅嚇。咁但係佢當然佢而家已經開始出嚟有好多説法啦，即係又話都係道具啊，或者我個意圖係乜嘢啊，即係嗰啲咁嘅嘢啦。咁 唔係佢哋有個最新嘅論述啦。嗱，嗰日我講講啦，我睇過呢個羅建熙嘅 Facebook 咧，佢有個最新論述就係咧燒基本法係燒落去俾鄧小平睇嘅。咁講得通㗎喎。咁其實呢，因為有好多領導人呢需要睇下基本法㗎嘛。 咁我下即係農曆七月我咪可以燒國旗，燒俾領導人。 燒俾毛主席。 燒國旗犯法喎。 但係燒俾毛主席喎。 但是因为而家烧国旗就犯法啦，咁但系咧烧基本法咧就 好似冇犯法，冇犯法， 只系反映即系有人可以攞呢样嘢嚟反映你嘅心态，你嘅你个脑谂紧乜嘢乜，咁呢个到时就可能你真系批咗呢个就你要当然我想3月28号的时候呢，双方都会拿这件事来讲的，即是一边就会用这件事来攻击，另外一边呢就要解释咯。 那我看看法官怎么判的，这个就是。 但是如果我觉得啊，即是如果法官缩骨一点，他可以说司法复核呢，我就唔俾許可啦，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即係好似之前所講啦，呢個唔係一個適當，唔係話你冇理據，不過呢個未必係一個適，即係司法覆核未必係一個適當嘅方式。咁咧，不如你哋咧就要轉去做選舉呈請啊，或者乜嘢，就另外用另外一個方式再拗過，同埋嗰個申請人嗰個身份嘅問題啦，係咪呢個市民係咪合適咧？定係應該落選咗嘅候選人去做呢啲申請係更加合適咧？ 好，阿 Cindy， 咁唔該曬你先，咁我今日大概要問你嘅都差唔多啦，咁啊，遲啲想睇下你會唔會同我哋一齊做節目啦，有機會。 好啊，好想跟你哋学嘢啊！ 哇，我哋跟你学嘢， 咁客气啊！ 好，今日唔该晒你啊， 唔该晒， 好多谢晒，拜拜。 好嗱，咁啊，听完呢位冼大壮嘅分析啦，咁其实咧， 應該都係同 Johnny 嗰個諗法好非常之接近，係嘛？ 係都係噶。咁啊，有一點啊比較搞笑啦，即係啊歐樂軒燒完基本法，佢出嚟講就話嗰個基本法係一個道具。咁咧，其實咧基本法咧理論上咧，你就燒唔到正本，因為都冇人揾到本正本。 正本喺北京， 本喺政府攞翻嚟嗰本咧，都一定係副本、 複印本， 一定係複印本嚟嘅。咁啊副本啦，咁、哦、所以咁你係冇正本俾你燒嘅，理論上 應該係個 Word file 嚟嘅。 係啊。唔係咁，其實燒基本法咧，政府冇寫明犯法咧，其實即係燒得噶嘛。因為香港係一個普通法嘅社會嘛，冇講明唔做得嘅就即係做得咁解。 燒憲法咯， 係咪？ 燒新版憲法啊嘛。 燒憲法有國旗喎，即係咧，其實嗱，芒果佬先咧，好醒目，佢將咧國旗同國徽咧就剪咗出嚟，仲要係影印嘅，變咗咧燒嗰沓咧，基本上係一沓 A4 紙。 嗯。 咁咪完全冇問題咯。系咪？咁但系另外一個嗱，嗰、那個叫做羅建熙而家升咗職嚇，因為呢個係曾經係南區三虎嘛。 嗱、 嗯，三虎係邊三虎咧？就係、是、羅建熙、歐樂軒同埋柴文翰嘛，係嘛？係。咁啊，依三虎咧？ 柴文翰咪收皮啦？ 冇，仲係做緊議員。收皮嗰個係叫余文翰。係。唔係，咁嗰個咧就失咗蹤，唔係收皮。嗱，咁我哋點解咁南區三虎咧？就係、是、由一個叫南區大老虎。冯伟光麾下的三头猛虎、小虎吓，咁咧而家就有一只咧就跑出咗啦。 系 咁、啊、另外两只咧都可能物落。 冯伟光应该翻去咩啦？翻跳海啦，跳海有你份啊！翻民主党，民主党你敢收佢追杀你啊！民主党， 人家做咗保险界大佬啦， 系咩？ 猛虎，保险界猛虎啊！搞真系， 唉，嗱咁啊，咁呢个咧罗建熙叫熬出头来啦吓，咁啊我哋。聽聞啦嚇，羅誒咪呢個叫做咧誒，唔係歐樂軒， 係 咁咧就到最後嗰幾日咧，好似話據聞呢個叫做李柱銘主動打俾佢哋咧，就話幫佢站台，咁啊 call 埋陳方安生啊、咩楊森啊，所有啲泛民嘅呢啲大佬出嚟啦嚇，咁啊，但係當時佢哋原來冇提議過，或者甚至乎冇接觸過呢啲人。即係佢哋可能覺得咧，又唔好意思咧，當你哋班老嘢唔存在啊！突然間要拉票，好似叫你哋，好似有啲唔好意思，係咪咁咧？ 係諗住退咗黨，唔好意思啊嘛， 都有可能嘅。即係覺得，唉，我都唔好意思開口咧，我又退出。 又或者可能歐樂軒真係可能佢自己都覺得勝算嗰方面冇為咁勞師動眾。 可能又怕陳方生走咗去出發咧，要 咁啊！出發嘅嘢咧，一時時嘅，有時需要，有時唔需要。當年紀大有翻咁上下大咧，就唔使成日出嘅。 係 嚇嗱，咁啊，其實咧，我哋覺得今次咧，黃國興做呢啲嘢咧，其實同林鄭咧係有少少格格不入嘅，因為我哋都講過啦，林鄭係屬於嗰種咧。即係中環嗰啲精英啊，開口埋口就要講英文，而且睇唔起啲咁嘅土共咧，唔識英文嘅土共，包括埋甚至乎陳家沛佢都可能唔係睇得好起嘅。 當然啦，陳家沛英文咁差， 係啦， 喺林鄭眼中。 First number two three， 係 咁樣，即係呢樣嘅小學生可能唔識嘅，就係、是、中學生一定識。中二就已經教呢個叫做咩嘅？中二已經教， 我其實應該小六學生都可能識 嘅。哦，唔係㗎，中學先識㗎呢啲樣嘢。嗱，我哋都要即係是其是，非其非嚇。中學生都不如。 而家唔係㗎嘛？我諗我好早教係嘛？ 幾十年冇讀過小學唔知喎。大家而家如果仲有讀緊小學嘅朋友咧，就 可以學生可能知啊。 封煙嚟講下， 要喺 Facebook 留言啊！星期二得到個 Facebook 留言一下。 係啦。 嗱 ，Tony 繼續做埋個分析先，你真係覺得 係啦。嗱，我覺得咧今次。因為呢個林鄭咧，佢嗰種自港精英啊，尤其是以前港英餘孽嗰種精英心態咧，佢係好睇唔起呢種土共呢陣味嘅。黃國興、工聯會，佢哋好即係好想同佢行埋一邊。跟住咧，兩會咧訪問咗兩個人，一個叫范徐麗泰，一個咧就叫做鄭耀棠。咁鄭耀棠當然係代表土共勢力啦，佢就話：，咁呢啲做啲嘢梗係唔好啦，乜乜乜，即係意思就係你梗係要 DQ 佢啦，做埋啲咁嘅嘢點對得住國家啊，諸如此類啦。但係一訪問范徐麗泰咧，佢嗰個説話咧就有保留嘅，即係對於 DQ 呢件事呢個行為，從呢個兩個人咧可以分得出咧，而家其實咧就係呢個典型嘅呢個香港嘅自港精英，即係佢哋自稱嘅自港精英咧，就對抗一班想奪權嘅土共。我覺得佢哋 麗泰即係歸咗林鄭嗰邊。 係啊。佢其實從來都係嘅，邊個西瓜大佢靠邊邊噶啦。當你土共勢力大咧，佢又過翻去講咗啲極左嘅説話噶啦。 我知道土共嗰邊咧，成日會好似即係好似好不甘寂寞嗰啲咁樣，即係點都要搞翻啲嘢話俾人聽。喂，我未死啊！我哋個力量咧，始終都喺翻度。 係咁你從呢個叫做咧周 即係叫周庸啊、陳正森啊、陳果文嗰啲人收咗皮之後咧，你好明顯睇到林鄭係唔中意嗰只嘅， 嗯 啊，即係佢係睇唔起依班咁嘅人，所以呢依班人亦都要向佢進行反撲。係嘛？好明顯就係、是、即係之前嘅鄭若華事件啦，你見咧工聯會啊嗰啲係咁去攻擊佢啦，係嘛？咁、 嗯、 到而家今次借呢個歐樂軒單選舉，又見到佢哋咧嗰種叫做鬥角力嘅，係、 嗯、 突顯咗佢哋即係叫做咧傳統嘅治港精英鬥呢啲咁嘅想奪權嘅土共。 如果從呢個角度推測咧，即係如果你哋班土共係擁咗人出嚟去做呢個選舉呈請同司法覆核咧，咁似乎如果係林鄭嗰邊同阿鄭若華，應該係唔喐手 嘅。冇錯，如果我哋以政治分析咧，應該就唔批准呢、這個司法覆核嘅，會駁回佢嘅申請嘅。我覺得，即係如果依個係純粹用一個政治分析啦，嚇、啊，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嗰個分析咧就應該覺得歐樂軒咧嗰、那個生存機會咧就甚大嘅。 系吓，即系呢个阶段啦，即系除非有郑若骅，即系律政署又自己喐手啦，咁啊，到时要再睇啦，即系好难讲。 唔系你睇上面咧、嗯、舆论啊，譬如咧嗰啲《环球日报》啊，咪《环球时报》啊，之此类嗰啲左媒咧，冇对呢件嘢任何批评。我估咧，最终就系交俾林郑，即系你自己处理啦，唔好咩都嚟烦我啦，系、 嗯、 咪？即系呢个我估计咧，应该就过到骨嘅。 嗯、 啊，咁當然歐樂軒亦都唔會咁蠢，喺下個禮拜三又攞玩嘢啦。我估佢好會好乖 乖 地 乖得好緊 真誠咁宣誓啦。 呢個係可以百分之一百準確預測啦。 不過佢漏口啊，我驚佢咧 哦讀得唔好，唔夠莊嚴， 係死火啦！歐樂軒， 歐樂軒， 佢而家屋企練緊嘅， 你要話你真係要翻屋企練啊！你 莊重 係啊，仲有啊，你有冇睇嗰個叫做咩啊？ 斷句有斷句， 嗰個叫做 劉小麗讀得慢啲都瀨嘢啦咁。 唔係啊！你要學嗰個新澤師妹啊！喂，好似吳彥祖佢教佢講廣東話咧，要揾個木室含住咧，咁、嗯、啊，即係講得口齒清啲啊！你知歐樂軒不嬲口齒唔清噶啦， 或者有套西片講呢樣嘢就叫 King Speech。 哦，冇錯啦、哦，香港叫做咩？皇上有話言。 皇上 冇錯啦，你要學好 有 人口吃 有啊， 有話言，係啦，咁啊，小心啲，因為慎防你咧講多喂。口窒窒咧就話人哋話你唔夠莊重咧就 DQ 你，你啊大鑊啦真係，呢次水仔都唔清嘅嚇，咁啊呢節時間咧我都 over 咗，下一節翻嚟再講。